早就知道什么了？ 今当良辰吉日，老夫人命小神与小姐拜堂成亲，你倒是与不是啊？ 请听琴心。接下来是童芷苓演唱的《红娘》当中《传见》的片段。

最后请听佳期。 Thank you.